那个牛嘛也要吃草的，有水草的地方，放牛。这个牛比什么东西呢？牛是牛啊，啊，那我拿到我们这个禅堂里想，叫这个牛，牛比什么？啊，这牛比什么呢？牛是个譬喻，法。要按照禅堂用功来讲呢，牛就是念佛是水。要是要按照它的本质来讲呢，就是妄想。那个石牛就是分十个阶段，首先是找牛啊，第二呢是见迹，第三是见牛，第四是得牛，第六呢就是牧牛，第七是王牛，第八是王人，第九呢那个牧牛呢，牧牛还有个牧牛嘛，就是骑牛还家了啊。第九是返本还原，第十这个入禅垂首，他分这个十个阶段讲这个牧牛。牧牛就是放牛啊，牛嘛，对不对？在开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也不老实，他也不听话。你看看农村里像用的那个牛耕田的，啊，那个牛看来是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离不开来的。所以讲个牧牛，他不讲牧别的东西。找这个牛。啊，为什么要找这个牛呢？那个牛啊，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嗯，那过去现在有拖拉机，过去种田不就是靠牛的，息息相关的。嗯，好像是在生活当中缺少这个牛。还是不行的，于是呢就有找这个牛。就像我们现在学佛发心用学佛的人，这个学佛啊懂得很多的道理，要了生死啊，要用功啊，我们禅宗呢要看话头，要参念佛是谁，小到我们本人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没有闻到佛法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你有佛性的，哪里晓得有佛性啊？闻到佛法以后，哦，有了觉悟了，哦，晓得我这个人还能成佛呢，还有佛性呢，这个佛性，佛性就是侥幸，侥幸呢它是本来就是有的， 怎么样子见这个性呢？啊，人人都有佛性啊，这个佛性在什么地方啊？什么样的啊？所以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，就找这个佛性。那找这个念佛就是属于念佛的这个人呐。如果说没有这个牛，在哪去找啊？啊，而且有这个牛啊，你要是学过教的，学过天台教的，你看那个大白牛车，具足无量功的，嗯，他吃的东西也不一样。那是整个的佛法，全部的佛法，晓得人人本具佛性，要找这个佛性，这个佛性本来是有的，得找这个牛啊，嗯，先是找，开始找的时候呢，俺们的头绪。不晓得那牛在牛在什么地方，这个牛在什么地方啊？嗯，啊，久而久之，老找老找，哎，也是从文思修嘛，啊。种种诸道因缘，哦，慢慢晓得这个牛啊，哦，好像是那依稀仿佛的，还有点影子，这叫个见迹。没有见到牛之前，牛它是一个动物，它要走路的，走路嘛，在地下必须留下脚迹，哎。牛没看到，看看这个牛啊，这个地下有走的脚印儿。既然有牛的脚印儿，那就一定说明是有牛的啊。比如说隔着一道墙，在墙外看到有两个牛的那个果啊，你想想看，既然看到两个牛果，肯定这个墙外的是有个牛的。啊，所以从开始找牛，找到呢，哎，见迹，啊，看见这个牛的痕迹有了，这个脚下有牛的脚印，牛在走过的，留下这个脚印看到了，哦。既然有这个脚印儿，这就有办法了，啊，就跟着这个脚印儿呢，就朝前走，不断的走啊找啊走啊找啊，嗯，哦，不错，看看那个牛就在前头，你看牛还在前头跑呢，看是看到了。你还没有得到啊，啊，那要再要加工进步朝前跑呢，哎，因为你跑得比他快呀，啊，逐渐逐渐的就接近到牛了，把牛就得到了。牛啊，它毕竟是一个动物，没有受过训练的。你把它抓到以后，它有些不听话呀，啊，你要向东，它变成小向西；你向西，它变成向东，啊，你要它站着，它就跑；你要跑，它就站着。它有的时候呢，不大肯听话，嗯。那么需要怎么办呢？要它听话，要这个牛给你用。啊， 成了你的受用，为你所用。这开始怎么办呢？叫牧牛啊，牧呢，就是调理啊，只有牛这个动物具足这个条件啊，就是从始至终，从不老实，逐渐逐渐经过调理以后，它逐渐逐渐就老实了啊。本来呢它跟人是生的，慢慢跟人就熟了、啊、本来呢还有个绳子拴着的，绳子慢慢也不要了。那本来呢还要鞭子的，鞭子也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它就很听话，熟了嘛，驯熟了。啊，驯熟了以后，这个牧牛，牧牛啊，不能老牧，它总要回家，到了晚上要回家的。这个牧牛，啊，骑牛回家。那个牛驯熟了，跟主人呢可以说是不加管束，它就会听话的。听话了，主人就不烦神了，哎，就听其自然嘛。这个存人亡牛，牛亡了，亡了吗？不是亡，牛熟了啊，不要你记挂它，它自然会处处不犯苗家，都上规矩。这个叫做呢亡法，法亡了，人也要亡，人也没有了，人法双亡，这叫做呢返本还原了。他这个牧牛颂呢，这个第九啊，到了这种地步，人也亡了，法也亡了，顿亡人法写真空。你看看这个牧牛颂啊，它还有个图嘞，你看有那个小孩子，有小牧童啊，骑在牛背上，啊，吹个笛子，悠闲自在的。最后呢，人也没有了，牛也没有了，人法双亡，血真空，空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不是道家的消息呢？没有。道家的消息在后边呢，所以佛法不是空的，哎，不是说佛法，是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影作如是观，这什么都是空的。这就说佛法讲的很多的道理啊，它不是在一个地方都给你讲的圆圆满满的从始至终的啊，在一个地方对什么机都讲这么一段啊。那空了，空了是不是道家来了？空不是道家的消息啊。如果这佛法是空的，像我们现在想讲修行啊，像了生死，像陪辅陪会，搞了半天是空的，两手空空的，那不是白修了吗？佛法讲空讲有，都是破众生的执着的 众生从无量劫来都是智有才造一切罪啊，我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因为有啊。如果说什么都是空的，我们还有什么战争啊，还有什么矛盾呐、啊？还有什么是非呀、啊？还有什么你的啊我的啊，都没有了。他也不会造业了，空的还造什么业？你也空了，我也空了，啊啊！人家这个说顺口溜的啊，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缥缈在其中，都空了。空不是道家的消息啊，你不要说我们这空了还不好吗？啊，妄想也空了，什么都空了，空不是道家的消息。那个石牛颂最后道家的消息呢，就是入禅垂首。什么叫做入禅垂首呢？十字该头，该怎么说怎么说啊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种田的种田，该做生意买卖做生意买卖。那个未悟以前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既悟以后，还是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我们现在入禅不能吹手啊，为什么道理呢？那个吹手吹手啊，吹手是什么意思啊？吹手哎，所以这个佛法里像有些的东西呢，都是超出我们的常情的。用常情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的常情理解佛法，每每就把这个佛法呢都理解都歪它了。吹手是不制作啊，我们也在世间上，我们跑到扬州市，你看看大街小巷，什么卖卖什么东西，卖这个东西的，那一看起来眼花缭乱呐、啊，哎，都心不在焉的，嗯，他这个牧牛牧到这种程度呢，入禅吹手了，嗯，吹手不要手啊。手是什么呢？手是执着啊！啊，佛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一切众生不能够证得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妄想执着，就是这么东西，就这四个字就够了。啊，有这么个牧牛颂，当然了，这个牧牛颂呢，恐怕有十个人解释就有十个人样子。又有一百个人解释有一百个样子，嗯，而今天我们做如是说，到了明天呢，我又不做如是说了，啊，要能够对一个法能够左右逢源，啊，头头是道，怎么讲都有道理，啊，你这个事儿就好了，嗯。所以这个牧牛就是我们参念佛是水一整套的规，一整套的这个一路这个用功的深浅都在这个里头。那不然的话，这个事情怎么会我们跟我们禅宗相应呢？啊，禅堂这个几年也没想到这个东西，也没讲过。说来说去，讲这个牧牛，这个十个见次啊，就说牧牛的用功。用功是啊， 我看有很多的人跟这个牧牛诵都差不多，都有这个过程的。开始的时候是不懂啊，啊，慢慢懂了，功夫一步步的用上去嘛。石牛诵，讲是讲的，我们用功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就要注意，嗯，看看我现在的功夫用到什么程度，用到这个石牛诵用到哪一个程度，还是亡人了，还是亡牛了，还是还家了，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得到牛呢，嗯，甚至于说还没见到牛呢，我那个生性啊还蛮难调和的啊，这换苗架，嗯，哎，但是驯熟了以后呢，这个牛确实听话，嗯，啊，我们这个天天用功，参念佛是水，啊，昨天我们也讲到的，二十五圆通观世音菩萨，反观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跟我们参禅起心一模一样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他用的呢，用的什么呢？舍事用根呢、啊？啊，那个冷严经呢，强调是舍事用根。那观世音菩萨用什么根呢？用的耳根啊，而不是用的耳识。耳根与耳识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参禅，参念佛是水，离心意识参，那用的什么根呢？舍是用根吗？我们用的是意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有漏根有漏尘，漏根跟漏尘相对，中间呢发生漏事，而我们现在用的是意根，不是意识。那么意根跟耳根有什么区别呢？根就是一个呀，哪有两个呢？嗯，本是一经命分成六合合啊，说在耳就闻了，不是一个样子吗？啊，能闻的这个闻性是什么样子，是谁，那个耳根圆通的功夫呢，就是这么用的，跟我们参禅念佛是一个样啊。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我说的人家还不接受呢啊，这个都是有根有证的啊，说的非常好啊，所以他这二十五圆通哎，二十五法都通啊，所以禅宗这一法参念佛是水起一情非常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把它理清楚，深信不疑，你才能用功的，不然功怎么用啊？你有多少信心，你就有多少疑情啊，这是一定的啊，成正比例。那么这个信心从什么地方来呀、啊？这个信心呢，那就靠助缘了啊，啊，靠这个助缘，这个佛法的因缘，佛道因缘，从多方面培植起来的。要培着呢，一个内因 那就靠我们自己发掘，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开发自己的智慧。外缘，那么你看经啊，闻法呀，在一切处一切时立誓练心呢，都是助缘，都能够开发我们的悟性的。一个念佛是谁？起一情啊，每个人的觉悟的程度不一样，对这一法的认识呢，它也会不一样的。我不是说的吗？人之初性本善，几岁的小孩子他也会念呢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摇头晃脑的，你在这讲他不会讲啊。到了中小了啊，他也晓得人之初性本善，哦，根据他的水平来解释的。到了大学了，那个人之初性本善不得了，所以用功之道，在今天来讲，禅宗这一法着重是不重演说的，啊，着重于身体力行，要用功，啊，不用功想进入这个门那是不可能的。怎么能进入这个门呢？佛法大海，唯信能入，唯智能度。啊，你现在到吗？糊里糊涂的啊，像走过场一样，随顺打打混，我的业障重啊，我的业障重啊，老喊业障重，明明晓得业障重，啊，明明晓得业障重怎么办呢？在搞门寺这个残念不是就不能消业障啊？永嘉大师说的，正实相无人我，刹那灭却无比罪。什么正实相啊？正实相那就要开大悟了。我们今年参念佛是谁？起一行，就是同入正实相的长驱直入的这个大道啊，舍去这个道不走，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啊，这个就是选佛道场啊，到哪去消业障啊？说是在搞门寺，我这个业障重啊，我吃不消啊，我住不下去了，那离开搞门寺，你到哪去消业障去啊？如果说离开搞门寺，把业障都要带着走，是的，那除非是你是念佛的人，去带业往生去。说现在人的苦恼啊，如来谓之可怜悯者，这人就可怜了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可贵，可贵就是我们真正发道心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发这个道心呢，这个道心是什么道心呢？成佛道的，上成佛道的啊，了生拓死的，发这个心，这个心是非常非常可贵的，不是钞票买得到的。出家人是大丈夫事情啊，办这件事情啊，非将相之所能为。那古人常讲的，天之欲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讷其体肤，困乏其身，他也要受考验呐，啊，所以说办这件事情，不要发大心吗？不要生惭愧心吗？啊，生了惭愧心就退道心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说搞门寺这个禅机道场殊胜云缘，希望大家在这个 宝贵的光阴当中好好发现。大家伙就先来 好， 可是打抽解送位子，那禅堂的规矩是和尚在禅堂里向送和尚位子，和尚不在禅堂里向呢送扳手师傅的位子。哪一位扳手师傅在前面就送哪一位扳手师傅的位子。这个送位子掌握到什么程度，如果说一般讲这个送位子都是在跑香的时候啊，挂耳板要站上来，打抽结要站上来啊，打站板也要站上来。这个送位子送的靠得太慢了，有的时候呢围络师傅一甩手，这个当值呢就赶快跑到那个香桌高头，挂耳板的板锤那倒好，打抽结的啊那个鱼锤子拿在手上，一咳嗽马上就要这个还是鱼锤板呐，鱼锤一直考上来。掌握到什么程度呢？你不能等着他到了位子了，到了位子就来不及了。因为他在跑香的时候不是朝前跑的，一般我们讲呢就是一步半啊，一步呢是左脚跨一步右脚跨一步，这叫做一步啊。单一个左脚跨单一个右脚跨一步呢叫做半步。如果这个啊不能掌握，那就是根据禅堂里上的落地砖应该送哪一个人的位子，就是这个人呢在没有到他的位子的三块砖的这个时候就咳嗽了，咳嗽以后将将好，你这一打站板他上前或是走一步或是走半步恰到好处。如果咳嗽慢了，他已经走锅了，走锅了没有办法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还走回头路禅堂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就像我们用功一样啊，也是不能够走回头路的，只能够朝前跑啊。这个古人讲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。这个我们这个佛事门中这是包括啊，这是包罗万象的。法法都要做，你看这个禅堂哦，跑香坐香用功出入往返吃饭睡觉，这是福寿门中啊一法都不能够舍掉，都要把它做到如法次第。这个叫做呢福寿门中不是不舍一法，就是把这个每一件事情都要给它做到恰到好处。 这个叫做不舍一法。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啊，这个两句话应该说连在一道的，不能够偏废。那么这两句话在禅堂上来讲呢，禅堂是讲用功的啊，用什么功呢？就是用这个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就用这个功。这个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皆如是，凡夫如是，圣人也如是，众生如是，佛也如是，那叫实际理地。一个是理具的，一个呢是修德的。漏斗大师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漏斗大师说这句话不是单指哪一个人的啊，是普遍啊，这可以说是一般是我们常常讲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。本来无一物，可是我们现在从无量劫来起贺造业，在我们这个妄想心中，这个物就多了啊，尘劳尘劳，那个劳呢如尘一样，这个尘劳啊，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尘世间这个尘呐、微尘呐、灰尘呐啊啊，但有那么多。不染一尘，从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这个心都没有的，心都不可得嘛啊，所以说无过去心、无现在心、无未来心，哎，三心不可得，还如本来面目，一切唯心造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什么都没有，本来无一物。从这个本角起修，最后呢还是证得这个本来无一物，所以说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我们现在做这个功夫参念佛是谁，就是做的啊实际理地不染一尘。这禅堂呢，现在这专修，在这一个时间，就是打七的这个时间，就专修这一方面，而不是要你啊，不是门中不舍一法，不是什么一法，我们现在都如法自地的，啊，偏重，啊。用功用功，禅宗讲用功，在教中讲的啊，他叫我们歇即菩提。歇啊，休息下来，歇了还要歇，歇了再歇，歇的歇的不能再歇了，还要歇啊。如果这句话不懂的，你看看古人讲的语言呢、这个说的都非常好啊。但尽凡情别无圣解，你说是那个圣解福地之见在什么地方啊？凡情尽了， 圣洁自然现前。我们现在所处的都在凡情堆底下啊，打妄想，人我自作啊，种种的瑕疵瑕见，这都是凡情啊。凡情歇下来，那就是圣洁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做的什么功夫啊，就做这个功夫啊。如果不会用功，你就把这句话体验体验，研究研究，什么叫做淡尽凡情呢？我们啊，别无圣洁，我们现在就不去谈它了啊。怎么叫个尽凡情？每个人起心动念都是凡情，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，他又不能够不起心动念，心心念念都在这起心动念，生生灭灭的。这个凡情怎么能够尽呢？这怎么能够歇下来呢？禅堂也不是不讲啊，禅堂也讲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你看那个万缘放下，那就是淡尽凡情啊，那就是叫你歇啊。那个语言呢，这句话恐怕是在什么，我不晓得在哪部经中说的，歇即不，就用一个字，就一个字啊，就这一个字就成佛有余了，不要多啊，你能够歇。歇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就是放下嘛，啊，放不下呀。什么叫个生死呢？生死就是放不下啊，你也放不下，我也放不下，大家都放不下，都放不下嘛，都在生死当中。谁要能够放下，谁就能了生死啊。放得多一点，生死了得快一些；放得少一点呢，那么生死就了得慢一点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呢，简单的道理做就困难了，还必须要做到啊。用参禅的办法要进这个凡情，凡情就是禅堂里常常讲的，就是心意识啊。离开心意识，你这个凡情就不存在了。心意识就是凡情啊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心意识是被搅合成的啊，舍事用根，那是被尘合搅的。他说走的这个路呢，是恰恰相反，一个是被尘合搅，一个是被搅合尘。念念与念佛是谁相应？一心相应，这念念是被尘合搅啊，那我们就了生死，就可以指望了。所以这个参念佛是谁？起一情，离心意识参，出发心的，切切要记牢啊。如果你要忘记的了呢，每每呢就会走岔路了啊。先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则你给它记牢。怎么叫做离心意识参呢？不是要你有一个心专门去离心意识，我要离心意识啊啊，不要你这么去，就不要你这么去有心去离心意识啊。但参念佛是谁啊？在不明，在不明白处一清得力，他就离心意识了。 宗门下用功，离心一事，从六根上讲呢，是用的一根，而不是用的一事。二是五圆通，观世音菩萨反观文字性呢，它是用的耳根，耳根啊，就是耳根的根性，而不是用的耳识。用耳根也好，用意根也好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背尘和脚的啊。耳根的根性跟意根的根性，那就是性啊，性就是脚性嘛，啊，娑婆世界的众生，教中说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银文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利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另外呢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啊，这个五十余年谈经三百余会，都是以音声为佛事啊，说佛这个佛说法当机众闻法就能够开悟。那耳根利呀，这可是就佛的仪式说法，以弘法利生，那也不是绝对的，能是绝对的吗？不从耳根悟道的也多得很呐。我们就讲释迦牟尼佛在灵山的会上拈花示众，大家说他就不是从耳根悟道的，他是从眼根悟道的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百万人天大众，哦啊，世尊拈一个花粘在手上，这百万人天大众都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。佛往常生罗座就说法嘛，今天佛释迦牟尼佛他不开口，不开口他就起分别心了，一起分别心，哎，说他都不能悟道。举目望错啊，不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今天是做什么事儿。那大家舍呢，哎，他不是用的眼识，他是用的眼根啊，机缘成熟了，然后是啊，疑心应心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说破颜微笑，那个微笑啊，什么叫做微笑啊？看得到啊，啊，所谓佛看得到以后呢，佛就把这个法呢就传给大家说了。微笑啊，不是我们的哈哈大笑啊，那不叫微笑啊。微就是一般看不到啊，一般人脚踏不到。佛嘛有佛缘呐，啊，你这个在会的大众，哪一个得法不得法，哪一个开悟不开悟，佛都晓得的啊。所以佛把这个如来啊，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啊，不离语言文字教外别传，传给大家说，传这个法，这个法 是心心相印传下来的。一般世间上人，就是我们的人世间的人，有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很难讲啊，很难讲，很难讲，就是只可以意会啊，不可以言传的。世间的法尚且有这种现象，如果我们这个佛法呢，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，所以什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。你说娑婆世界的众生的根性、耳根力、眼根也力啊，啊，大家摄就是从眼根开悟的，啊，从眼根开悟的还多得很。你比如我们过去有一位禅师，那黄龙禅师，黄龙一指禅，他老人家接人怎么接法子呢？凡是当参学的人去参拜他，他就不跟你说话，不是说给你讲讲开示啊，说说法呀，不说的，他就摆个手指头一竖啊，哎，就把这个手指头一竖，人家看到了就开悟了啊，这不是从眼根入的吗？二是五圆通，漏根、漏尘、漏视七大，二是五法，门门都可以入道啊。那个黄龙山人竖一个指头就开悟了啊，竖一个指头就开悟，他来了他不也不讲话，跟那个赵州茶云门饼一样啊啊。那从什么就是悟道的呢？啊，从舌根入，舌根，舌根的根性悟道的。漏尘都是法界啊。黄龙禅师有个小侍者，他看惯了黄龙祖师来了人，他就不说话，就地竖个指头都开悟。有一天，黄龙禅师不在家。不在家嘛，人家也有来当参学的，他就是什么老红不在家，小红就作怪了，他就坐着高头去，人家什么请问呐、一请问，他也摆个手指头一竖，哎，这个也手指一竖啊，人也开悟了，怪是不怪事的，回来嘛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嘛，就跟这个老红，跟这个老黄龙禅师讲啊，有这个事儿。他说好，你再把手指的竖一竖。那个小和尚呢是学样子的，学着玩的，这个小和尚把手指一竖啊，老和尚拿个刀子一下子把这个手指给他砍掉了，叫你再竖竖看，再竖竖不起来了，竖不起来，这个小和尚也开悟了啊。过去这个禅宗的这些个往事啊，现在人都做不到的，你看我们现在想开个悟啊，想用我功啊，多少困难呐、多少吃力呀、还不肯做。用功之道，说来说去就围绕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心，修嘛就修这个心，啊，当然修的功夫。是由深由浅，我这个人修久了啊，一年、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修下来，功夫就深了。那么才修的呢，才修的功夫就浅啊，但自然会有深浅的，但是修深修浅都不能离开这一内心。我们日常用功，所以古人呢也总结一些个用功的 各式各样的情况，那形成一些个古来的这个大德高僧啊，我总结啊，有些个家言，这是就是说佛言祖语嘛啊。这个用功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呢？要掌握啊，一定要掌握。不晓得，我们可以找祖师的语言，就是佛言祖语，那个都是过来人说的来呢，就给我们做尺子的，就是拿这个尺子，拿佛言祖语这个尺子量我们用功的这个心地的情况，看看这是对不对。永嘉大师说过的，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啊，那都是过来人经过的啊，千真万确的，一点都不含糊的，就说我们这个用心呐、啊，恰恰用心嘛，这个恰恰用心，这个恰恰两个字呢，就是在正修行用功的道路上，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的，恰到好处的啊。这个也就呢，也这个也只能说是呢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恰到好处。这个恰到好处什么样子啊？这恰到好处什么样子啊？说不出来的。嗯，齐宣那个过去有这么段故事，齐桓公啊，过去那个齐国齐桓公皇帝啊，度数于堂上，轮贬硕轮于堂下。这个齐桓公过去啊，做皇帝嘛，也要念书呢。啊，效法古人，就是读古人书。齐桓公读书于堂上，他坐在上面的念书，念得津津有味的。这个轮贬硕轮于堂，轮贬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木匠。啊，做什么呢？做那个车轮子，不是现在做汽车那个橡皮的轮子。过去都是木头车子啊，木头车子嘛，你要这个车子跑嘛，它也有轮，轮嘛都是圆的啊，硕轮就是用工具，就那个做这个轮。